非常兴奋的早上我们开会是 要计划明年2015年的这些的我们教会的活动，还有呢我们要立定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和使命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感谢上帝啊，我的本事果然呢啊，这个星期一呢就出炉了啊，还很热啊，出炉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呢，就是大家能够知道这本书不单是一种的写作而已，目的是介绍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神召的历史啊，整个神仙啊，整个这个的啊，包括神仙啊，包括这个呢总会，还包括我们整个组织，包括我们信仰，包括我们的施工的介绍，是相当齐全的资料啊。如果了解神召会的运作是什么样子，你看这本书就非常啊不一样啊。我今晚上呢，我要特别要送这本书给三个人呢、啊，其实呢啊，当然不是。我送是因为感动啊，不是因为负了一些人，是因为我觉得要感激这些人啊。首先呢，我要送一本书给我们呢这一位呢啊，好施主啊，新书了哈。所以如果你买了之后，你们要签，哎，我签名字吧，我可以到柜台面啊找我了。我是要送一本书给我们这一位呢啊，对我们政治非常有好贡献，就是叶志强弟兄，我送一本给你好不好？他是我们前任的州议员。所以要感谢上帝，过去他如何对我们福隆有贡献，谢谢你。好，感谢神，对这个政治界的，我们要感谢他。第二本呢，我要送给教育界的，就是对于我们呢，他是联邦督协，兼任联邦督协，我们请我们的王天来弟兄啊。所以我们有教亲子联盟，也是有政治界，有教育界的人啊，当然也必须一些的同工帮助我们呢、啊，对于我们这个教会有贡献的人，虽然不是钱字，但是愿意呢，用花了时间，我们请我们的郑金发弟兄，我要送一本给你，在吗？不在，在外面的哈、哦，所以他是一个Lemon， 他是一个呢平行图，但是呢能够祝福我们，如果他进来，那让我知道一下，感谢神，好。大家准备好听神的话语吗？听好，准备好了吧？说阿门。Are you ready？ 阿门。我们要出发了啊！感谢神。今晚上我要讲的信息就是打造一个健康的教会。How to build a healthy church？ 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常常讲这个叫增长成长。我们要成长教会，我们要使教会不断成长，不断成长。八十年代就这个字眼是相当。方热啊，非常热啊！每一个都要追求教会增长呢，啊，小组增长呢，敬拜赞美要增长呢，这个人数增长呢。我们看这引言啊，增长和这个健康有什么区别啊？还没改到，我改一下没？没看 ，OK， 好，不是，我要第一个不是 ，first part 不是 part 啊。增长教会呢，跟健康教会呢，其实呢有很大区别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单单是追求增长。增长固然重要，每一个人成长的人都要学习的这些功课、哦、所以我觉得教育应该讲健康，你健康就会成长，不健康你增长的话呢也有限，而且呢，所以今早上我在分享、哦、这个关于健康教育时呢，我讲个例子、哦、讲到我在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我患了这个气喘病，所以因为气喘病缘故呢，我是一直不能够好好的去生活，就是呢不能好运动，不能跟一些孩子们一起呢跑步了，运动一跑几步呢很气喘了、啊。谁曾经有气喘过的？举手一下。啊，气喘是很辛苦的。那晚上四五点的时候，你几乎是很辛苦的啊。所以我说，可能是因为气喘病呢，我长不高。所以这是挡住你这健康成长，这变成就是这样一个。所以到了风吹的时候呢，我信耶稣，那病就好起来了，就已经的断根了。但可惜。那成长的过程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能再增长了。开玩笑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病啊。无论如何，我说健康的人一定会成长，所以我想在今天教会要常常强调健康。健康是教会应该要常常去注意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要看那果树要成长，你一定要看看有没有健康啊。给我们，请我们郑金发弟兄来，我们要感谢你啊，对于我们的教会啊很大的贡献。所以啊，谢谢你，因为啊，我们送一本书给你。他也曾经做过校长啊，现在退休了。好， 对不起 啊。好，好，谢谢主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增长的教会不一定是健康的教会， 为什么呢？增长是很多因素的哈，有人缘好，或者可能是很多活动啊，吸引人来啦，我做很多一些的节目啦，做很多越精彩的一些的什么活动呢，人就被吸引来。当然增长不一定是健康，但是我告诉你很肯定的，健康的一定会成长。所以今天把它调转来，今天教会要成为健康，我们看到教会健康有个三个特色哦。所以在韩国教会呢，他们就做了研究，一个健康教会怎样知道个教会有没有健康呢？就注意一下会友的口中会讲出什么东西。第一，这个会友常常讲耶稣。如果这个教会不讲耶稣的，都是讲很多人的，都讲很多他们的生活的，讲很多他的这其他东西的，我是他们埋怨的啊，不啊，又去好去侍奉神的，一告诉耶稣的，这个教会肯定一起有点问题，不健康。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呢称颂赞美耶稣的教会。阿们吗？也认同吗？才一定是高举耶稣的，不是高举人的。阿们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一定要讲他自己的教会，我教会多么好，我喜欢他教会，我很渴慕喜欢他教会。如果一天常常批评你自己教会，讲我教会不好啦，几样不好啦，教会不好，弟兄教会不好啦，那个牧师也不好啦，大众不好啦，什么都不好啦，我告诉你，这教会一定不健康，所以才有人讲这个教会很多问题。其实教会每个教都有问题，我知道每一个教都很难做，都有挑战。但是如果一个会有常常都说话的教会很多问题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开始的教会也不健康了。如果今天你能说爱因堂很多问题啊，健不健康呢？啊，他有一两个讲不用讲，如果很多人讲的话呢，啊，要注意的，我们做牧师要注意的啊。所以，但是如果一个人常常讲我教会，我希望我来教会，我希望参加我们教会，我为我的教会很自豪，很荣幸，哎。It's a part of a healthy church 的一个的特征。第三，你猜什么东西？韩国教会说呢，一个教会呢健康，看他们讲对象牧师，他会常常成长的牧师。哎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如果一天每个人讲牧师不好，牧师很糟糕，牧师爱钱，那么爱时间，哦，我说啊，哦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注意的哦，我讲。但我不是牧师完全，牧师也是人，他也会软弱。但是如果牧师有这个问题，他处理的人也愿意接纳他，人也愿意饶恕他。OK， 但是如果我的教会常常都讲的牧师不好，我们就要注意了，是吗？但是如果没有成长牧师的话，感谢神，就是说这教会相当健康呢。我不要求说每个人都成长牧师，不是啊。所以这个赵牧师，牧师他都写本书叫《舵标》。他在这本书非常有意思，他说他牧养牧了35年呢，一直叫不能成长，一直不能够呢有的突破。所以一年他跑去韩国，就想从赵牧师偷师啊，希望学到底怎样使教会增长。因为赵牧师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就有80万会友现在。所以他想要学他，但是每一年呢，就是学的回来之后又是老样子。一年呢，他带了领袖去，带了一帮会友去的，好几百人去韩国学他们祷告啦，好不好？很火热，我很高兴哦，牧师很高兴哇！这次回来一定很复兴的，回来之后两个礼拜又打回原状。所以很多的情况是这样，第二年再来去，再去祷告啊，去领受啦、啊，回来再烧一下，回来又是两个礼拜，又是打回两个原状。这什么问题？为什么韩国能复兴，为什么马来西亚啊，我台湾不能够复兴？不是，他说其实呢，他找一个秘诀，他说原来是呢，我明白一个东西，我们回来之后呢，我没有因为这个环境给我们。Do we have that kind of environment? 这种的环境也没有，这种打个环境也没有，这种的平台也没有，这种的这个地方也没有。所以好了，我明白了这个东西，我必须要为教会预备这个环境给大家，然后像韩国一样那么渴慕祷告。他开始召集弟兄姐妹来打西洋祷告啊，就这个环境。其实我在教会里面，我的工作是制造环境给大家，给你参与。祷告、倡议、服事，这个环境很重要。温馨的环境、平安的环境、和好的环境、包容的环境、彼此相爱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太重要了。阿妹们，所以这三个东西，记得一个健康教育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是韩国教育，他们教育增长学院，他们做出一个统，做了一个调查，几千个教育里面，做个最后的一个决定，是说怎样知道个教育健康？第一，高级耶稣的名；第二，他会常常为他的教会感到很荣幸。第三，他常常会称赞他自己的牧师。这个是上课他讲的。OK， 我们看回来， 这个很重要。健康的教会，打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呢，是怎样子的呢？我们必须明白一些原则啊。我们先看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、第十九节说，其实在之前第十三节开始，当耶稣问这些门徒，他们说我是谁？耶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，就问这些门徒，他们认为我是谁？那么呢，讲完之后呢，他们说你是谁的？你是某某先知，你是某某的，是个以利亚啊，你是某某的做这个很重要的人物。那么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们认为我是谁？不是他们认为，你们认为我是谁？彼得就很快就讲，你是基督 ，You are Christ， 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，You are Son of God，You are Son of Living God，You are Christ。他马上就回答了。所以是这个引导圣灵，就是神天父呢，指导他承认耶稣基督。因为教会这个字啊，是什么呢？是被神呼召，原文是 Ecclesia。Ecclesia 的意思是被召的意思，被神呼召的意思，从黑暗被呼召进入光明里面，从罪恶里面被呼召成为圣洁，从这世界里面呼召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子民，被呼召，一起说呼召，是英文叫 assembly， 他被呼召出来成为神的子民，神成为百姓，教会的意思。原来是呢，如果被呼召呢，他一定要脱离称耶稣是主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永世上帝儿子。只要你承认耶稣是主，你请你相信，你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彼得就开始明白这件事情，教会是因为你承认耶稣才能够成为一份子。好，他说呢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，第一次提到教会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我是可能福音书第一次提到的这个教会，就从这里出现的教会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，因这个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呢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个权柄给了教会，所以因为权柄不能胜过神的家，胜过教会。因为今天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信的人，哦，原来是我们带着权柄出去，所以这个权不是给牧师，也不是给领袖，是给所有信的人。口里称耶稣是主的人，口里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，他们就有权柄去做自行天国的任务。所以我们到职场上去影响政治，影响我们的教育，影响我们的金融，影响我们的职场，影响我们这些社会，影响我们的社区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权柄的，你的话是有能力的，你的说话是有信心的，阿们吗？所以今天你重复这句话跟我一起讲，什么话呢？我的赵牧师教导我们关乎信仰的东西，关乎我们的这个思想，一起说思想。第二就是我们的什么呢？我们的这个呢，我们的信心。第三，梦想、原理，这四样东西能改造整个社会。OK， 第一是什么呢？思想。第二是信心。第三是什么？梦想。第四是原因。好，你讲记得东西呢很容易呢，所以跟我重复这句话。好，我们的思想要有梦想，我们的原因要有信心，懂一句吗？来，这次我们的思想要有梦想，我们的原因要有信心。哎，很有意思，当你的思想充满了梦想，你看今天早上我在开这个常年这个策划会议的时候呢，我一直讲梦想，一直讲 dream。 你要有梦想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梦想呢？我常常说梦想是，大声点，梦想是，所以有谈的梦想，免费的梦想呢，反正不用钱买的梦想，使你往前走。我是有梦想的人，我藏着很多梦想的。四月份就是有一次呢，就是一个牧师叫我写个序言，因为我是代表着马来西亚圣召会写一个序言给这个香港的一个牧师，因为他帮着一个美国的新教士在昆明在做这个新的工作呢，就写一本书，就纪念我们圣召一百年的周年纪念。他说叫我写序言，我写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不写本书呢？我没写过书，是我可以写本书，我就好了。从四月份开始，我就立志的，我要写本书，而且还在祷告会里面还宣布说，我要呢去写本书。 其实很好了，因为呢，你宣布之后你要做我咯，不然你就食言了哦。所以我就因为宣告之后呢，在我的思想里面，我要梦想，我愿意要有信心，就因此呢，在过程当中就写出了，这样到11月份，感谢主，11号那天是我的女儿生日，11月12号我女儿生日，这本书出炉了，感谢主，把掌声归耶稣。梦想，你可以的，因为我们的思想有梦想，我们的言语有信心。为什么很多东西不能成就？因为言语很消极，很负面，所以言语非常重要的，我的 powerful， 阿门嘛，连鬼都怕你呀、啊，连鬼都一走啊，因为这话是权柄的，阿门嘛。耶稣做主的话果树，一天做话果树，我看话语味儿，祝福就因此蒙福。好，我们看我的教会需要什么东西，两个东西，今晚上我装讲这两个东西，你把它记起来。任何的环，任何的地方，无论是它是公司也好，无论是它是一个什么呢，是一个集团也好，任何一个的什么一些的工作场所的，它必须有两个东西，就是整个环境不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建一个健康的属灵环境，意思说健康的属灵环境。所以我们要，我们为什么要有好的敬拜？为什么要有好的讲道？为什么要有好的这很多这个音响啊、音响，这些都是帮助有属灵一个气氛。如果你想在来一个地方肮肮脏脏、不整齐、那么很乱，那么我们看到我们整个身心灵心理也不平安。好，我们看如何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环境呢？第二东西你必须明白，什么东西帮助我们建立这一个健康的环境呢？第一，你必须有什么美好的什么气氛。Atmosphere， 所以外邦人他们最做的，你看他们演唱会，他们最搞气氛，有灯光啦、啊，有烟啦、啊，有什么呢、啊？有什么、啊？所以这个气氛很重要。所以一年我去香港的时候，我因为跟孩子去，有人祝福我们一家人去那里香港去度假了，因为我们服侍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去度假。那么一个一位夫妇就给一个支票，牧师你去度假吧。哦，好，就把度假了，我去度假，我去到 Disneyland。就是没有去过了，就后来我就去看看这个 Disneyland 这一个什么呢？以一个环节是看这一个呢什么这些 Mickey Mouse 玩具东西的话，但是我这样子，我一个习惯了，当一关的时候呢，我会打瞌睡的，去睡着了。所以戏院看戏我就睡觉了，我因为暗了我就睡觉了，所以那个暗的时候我就睡觉了。那么但是我孩子，我的太太她很慌，很气，很兴奋了，因为那个很多有。因为你要是那个气氛这样子啊，他是有这个，哎，椅子一整的，很立体的哈、哦。那么有光那大光呢，还不用紧，还有水喷下来了，我喷起来又醒过来了，有感觉的哈、哦，那又烟出来了，我啪跑过去，是很立体的哦，很非常好像是进入到这个镜框里面，那个气氛。本来是暗的，我要睡觉了，突然间有香味哦，哇，真的不都全部都有啊，光线呐、啊、香味啦、啊、震动啦、啊，这感觉什么气氛？所以外邦人都会讲气氛。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是个死沉沉的，没有活力、没有起劲的，我们谁要进来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追思礼拜，这是崇拜，这是一个 celebration， 阿门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把那个追思礼拜麻烦了哈，追思礼拜有追思的办法啊，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哈、啊，美好气氛，我们如果见到美好气氛有七个方法，诶，这个对吗？这个、关系有没有对、啊、不是这个，应该是你走，可能你把它调转来了。美好的气氛是什么呢？第一呢，我们要什么？给、okay, 我们这是讲这关系，是讲关系。OK， 我们讲到这个健康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气氛呢是什么？第一，我们看啊、哦、，OK， 就是敬拜赞美即有祷告的气氛啊。明哥说，敬拜赞美即祷告的气氛，所以教会里面要很好的预备，真的敬拜赞美，我给掌声鼓励我们的敬拜赞美，他们很努力了哈。他们都不断努力当中，做得非常好啊，也能够更多的改善空间。这是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，还有祷告的气氛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来祷告的时候，你必须觉得有神同在，那祷告里面有真的每一个很热情的祷告。 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背经，我们不是在念经，我们是在真的很去祷告，很热情的祷告。你的热情会影响一个人的。所以一天有一个传统教会的牧师母跟我讲，我说我注意你啊，注意我这不行，哇，你很认真敬拜的哦，是吗？我觉得很可以，这很自然的嘛，敬拜是很自然，怎么会很认真不认真？我们应该敬拜呢，因为我们传统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嘛，就比较有规矩啊，有条有仪式的哦，我们就是很真情的真情敬拜了。这是应该的嘛，哦，所以可能不了解我们这个背景，我们都是应该这样热情的 passion compassion full of 这种的 energetic 这种的敬拜神要热情，阿们嘛，不要冷冷默默唱歌。来吧我们欢庆，来吧我们欢庆主的爱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最是礼拜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欢庆时刻，阿妹吗？一个欢庆吗？来吧我们欢庆啊！要跳个跳，不能跳不用紧。刚才我们那个姐妹问我，为什么牧师没有跳啊？要怕我裤子掉下来，要绑紧哈。这弟兄姐妹，敬拜赞美的气氛影响我们心思意念，影响我们情绪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很多弟兄姐妹刚刚才从工作回来，在这个礼拜面对很多压力，面对很多一些家上司的问题、下属问题、同事问题，来教希望一个安静地方，是能够欢庆的地方，又不是一个追思礼拜，又是很沮丧的地方，你认同吗？阿妹吗？所以教会应该更活力的、更有这个能力的敬拜赞美，还有祷告的气氛，这个气氛非常重要。阿妹吗？必须能更切、很恳切、很切祷告。第二个气氛，我们要这么气氛呢？第二个气氛是敬畏神气氛。弟兄姐妹，让每一个人敬畏上帝，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会呢，会懂得仰望信靠神。如果来到教里面，但我不说你不会讲话了，如果每个讲话啊巴萨这样子啊，那敬拜的时候也吵讲话啦，那么呢讲到也讲话啦，你不尊敬神，你就专注的时候呢，你敬畏神，那么神就能在我们当中做很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敬畏神的气氛能感觉上帝就在我们当中， Holiness 圣洁，神是配的我们敬拜的神，人心就因此会转向神。第三，不但要敬畏神的气氛，要神同在彰显的气氛，这个是我很看重的。我们可以有很多活动，我也可以有很多节目，但如果活动节目当中没有神的同在，也就很糟糕。一天一个姐妹，她就开始向这个一个人发咽炎，不是开始发牢骚啊。她说那个教会又不让我去，我叫我想去，叫看看教会怎样子呢，哇，她非常非常好，我想 去看看教会怎样子，但是她不欢迎我去，我真的很伤心，我想去的教会。然后呢，这个姐妹就去祷告，陈老，为什么你不让我去那个美好教会？那教会那么大，那么好，我想去看看看看他们教会。神讲一句话，你猜上帝讲的？上帝说：“我不在那里，你去也没有用啊。”哦，是不是？重点不是大，不是人多，重点有没有神在这里。阿们，真的，即使两三个人存在我们当中，感谢上帝；即使十个人存在我们当中，感谢上帝；二十个、三十个，不在乎人数，在乎有没有 God's presence。The presence itself is a present， 那是一份礼物给我们。神同在的彰显很重要。阿们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会改变？改变，因为在遇见神。是个同在，是个改变。为什么我们 Jeffrey 改变？一见神，他就改变。他上升祷告神了，我要戒毒，我很痛苦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有抑郁症了，我现在被封闭自己了。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神的同在降生的时候，什么都不一样。第四个气氛，什么气氛呢？爱慕神话语气氛。弟兄姐妹，你爱慕神的话语吗？我一看下去就知道谁是不是爱神话语的人，就是呢，你愿意听专心听到 我这一些弟兄姐妹听得很壮心的，这样，啊，这都很难，给很大鼓励，不要说一定要，那个是不壮心，那个就是你不渴慕神的话语，弟兄姐妹，壮心听到很重要，听进那个耳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改变是一听到，信心从听到来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，Romans 10:17， 听信道，信心从听到来，听到从神的话语来。你听，你专心听，一听进去之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也许很多东西要讲，但一听一两句话够了，够了。那天就是你生命改变的一天。有一些我不要求你听每一句，就每一句都听到我进去，也许听不进去，因为没法听的，一两句话就够你一生，够你一个礼拜，够你一个月。神的话语给你信心，阿们。第五，气氛什么呢？彼此相爱的气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相爱吗？弟兄姐妹彼此接纳包容吗？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每一个都彼此相爱的气氛，人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爱，这里有温馨，这里有接纳，这包容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地方不一样。你想想，如果要叫每个不睬你呢，冷漠啦，我告诉你呢，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别在我们的开会当中特别提醒我们招待员，要真的非常的热情接待新人，热情去款待帮助一些人，有什么需要主动去帮助他们，那么呢不要做招待做一个守门人在那边。你不是特别 control 的，你要带人带到位置上啊，带到那边就好坐在位置，他怎么真的是服务一流？我们要看这种气氛，人感觉不一样，阿门吗？好，彼此相爱就包括了我们愿意彼此的付出，接纳别人，包容别人，这个很重要。无论谁来到我们教会的好，穷人的好，乞丐也好，没有钱的好，我们都一律欢迎他们，因为是神教，在教会里面不分彼此。第六。圣灵运行的气氛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讲到的时候，敬拜的时候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。很多时候我们敬拜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做医治工作，就开始安慰工作，开始鼓励你，帮助你，建立你，你灰心了，咦，你听得到，你敬拜之后得了心情不再一样了，你恢复重新得力了。所以圣灵运行包括彰显恩赐，然后祷告病人就好起来，压制得以自由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圣灵运行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要拦阻圣灵工作，让圣灵运行的嘛，用灵的祷告，用灵的敬拜，那么使圣灵能在我们心里做更深的工作。第七，最后一个，热爱灵魂与宣教的气氛。你看到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信耶稣吗？看到家人信主耶稣吗？看到我们亲人信耶稣吗？看到我们同学同事信耶稣吗？你要热忱的为他们的祷告，同时呢用心呢为他们呢传讲福音。可能不是马上就要信主，不用紧，至少他们听过福音，知道你是基督徒。很多基督徒在教公司里面呢，从来不知道是基督徒，直到一天他要辞职的欢送会时呢，他说我是基督徒啊，你在公司十年了哦，还不知道是基督徒，为什么呢？他从来没有表现基督徒的样子，讲话还是外邦人，讲粗话啦，三字经啊，五字经啊，六字经啊，哎，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三字经，赞美神，感谢神，阿们吗？感谢，我们讲粗话是我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荣耀神，哈利路亚，还有四字经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啊，一马内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热忱，你对灵魂的热忱，看到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，我们就是这个气氛不再一样。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人呢很重要，我们去的地方要把气氛带给人。Okay? 你是喜乐的人，你就把喜乐带给人；你是个信心的人，什么地方你去的，你把信心带给人；你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的慷慨的人，你去的地方就把慷慨这个气氛带给人。你喜欢开玩笑的人，你那边就有幽默，那边就有喜乐。但相反，如果很严肃的人，去什么地方都很严肃，地方都很多，每个人怕你啊，敬而远之。不是，我们热爱灵魂，宣教气氛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晚上我讲这里，好，我先带过那个下次要讲的 B 的美好的关系，很快带过了。我们不单是讲的气氛，其实关系很重要，气氛是能够在这个环境当造成的。当然，我们跟人关系要 主动跟他们经历的。第一，你要欣赏别人的长处，不要只讲他坏处，长处。然后第二就是注意别人的兴趣，不要只讲你个人的好东西，讲他们的好东西，可以不可以？然后对人不要不要他们呢，不要吹毛求疵的啊。第四，关心别人的感受，都了解他们的感觉，不要讲你的一些你认为是这样子的，他感觉不是这样子。OK， 然后呢，也跟一人呢共同搭建，一人商讨。你不要一个人做主独裁，你要跟人商讨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今天跟他们一起开会，明天的活动预备，2015年活动都是集思广益，一起商讨，一起做决定。如果阿门呢，我们就写下去；不阿门就不要做它，我们就一起这样做，就是一共同搭建。然后呢，第六，言语应当要谨慎，并且要诚实，不要讲谎话。OK， 不要不小心粗心大意，要谨慎诚实。第七，待人要彬彬有礼，要有礼貌，这个是我们经常品格。第18，使他人舒服感觉，弟兄姐妹，让人感觉到你的出现 your presence 是感到非常的快乐、满足、兴奋的，而不是你的出现使人感到很 不愉快啊，使他非常很不自在啊，让感觉到是很舒服感觉。同样教也是这样子。第9，多给人谈话机会，不要一个人讲完，你要给人别人讲话。第10，对人当感谢赞赏。 I will always appreciate people， 感谢他们。所以为什么我要送两本书给我们这个等听来弟兄的听法，因为他是帮助我校对这些字，有很多是辨别字错字啊，我们就希望你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感激他们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样子我们就建立关系。关系是要时间的，关系要用心的，一直说用心。一些我们说尽心，尽心听不明白吗？用心就明白了。With all your heart， 做每样东西一定要用心，一听就必有成果。服事也是这样子，阿们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经一定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只要我们做好神的原则，我们就不再一样。阿们。感谢。好，这房间的这个关系呢，我们下一次再谈哈，请他们知道这有些东西。其实还有很多要讲，但是我暂时停在这里。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这个时刻里面呢，我要重复刚才我讲的这个气氛呢，再把气氛带出来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营造一个属灵环境，这个环境是打造一个的健康的教会的一个秘诀。第一呢，它必须有一个什么呢？敬拜赞美的祷告的气氛，一起说敬拜赞美及祷告的气氛。第二，敬畏神的气氛。第三，神同在彰显的气氛。第四，爱慕神话语的气氛。第五，彼此相爱的气氛。第六，圣灵运行的气氛。第七，热爱灵魂与信教的气氛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子把个气氛带起来，我告诉你呢，我们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，人就因此觉得这个地方不一样，有神在这里。阿们吗？我们唱那个第一首歌，敞开天降下 降天敞开 OK， 好，敞开敞开 来，感谢主， 你要感谢主耶稣。阿们，我把荣耀归耶稣。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向天敞开你的头戴下来，向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，王国敞开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天上地下。敬拜万物，耶稣基督圣洁高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再一次，还大美大， 天敞开你的 荣耀，来热情的赞美，热情的敬拜他，热情的感谢他。 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王国敞开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 来赞美他，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？ 何以敬拜？万物耶稣基督神最高扬，荣耀归于 你， 天上地下。 哦，赞美耶稣， 在永恒的金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上地下。 来吧，挥手说耶稣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可以敬拜你，哈利路亚。 万物耶稣基督神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。